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今天是星期三，我们在周三的话题当中会聊跟母婴相关的，所以在第二个环节的百分百 Party 当中，依然是辣妈正传。而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全景啊，给大家看看今天直播间的全景，全景的这个屏幕下方已经写出了今天我们直播间要聊的主要的话题，就是关于宝宝冬天游泳这个话题。所以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在跟我们的编导说，今天我们说冬天，谁说冬天不可以游泳的时候，我们的编导第一反应是，咦，你是说那些冬泳的老大爷吗？其实不是，我们说的是宝宝小朋友到底冬天能不能下水去继续进行他们的体育锻炼。其实答案肯定是可以的。 对， 那我们也会请到专业的专家来跟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话题。有请到的是来自蓝旗亲子游泳中心的两位 Jerry 和 Zanny， 欢迎一下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蓝旗亲子游泳的教练丹尼。 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清楚一些。一个是 Danny， 还有 Jerry。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旗亲子游泳的 Jerry。 今天我们在现场依然还是会有一些示范的环节，所以各位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通过视频平台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来提问，因为今天有两位在场，所以可以随时给大家答疑解惑。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我们先关注到的资讯关于宝宝的身高问题。我想先问一问两位，Jerry 还不是爸爸对不对？ 对， Jenny 是爸爸。你们家孩子是几岁，然后身高有多高？ 到10月20号是2岁半，现在身高是上星期刚量是94， 就已经快1米了，就在同龄孩子当中算是身高高的吧。 对，应该算是高， 因为看到爸爸的基因，所以孩子基本上没有问题。一般大家普遍都是这么来看的啊，父母高，所以你们家孩子身高肯定没有问题。那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最近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某补钙品牌一起发布了中国儿童身高管理现状的调研报告。调研数据显示说，超过50%的中国宝宝目前并没有达到遗传的身高，也就是有超过一半的孩子可能父母身高很高，但是孩子的身高并没有达到爸妈的那个身高的平均值或者是怎样。那近80%的中国宝宝也没有达到父母的预期值。 Danny， 你对你们家孩子有身高的预期值吗？就是希望他成年之后能够长到多高？ 有。就是弥补一下我现在的这个缺憾吧。 你有缺憾吗？ 我181，我的目标是185。对，我想让我孩子长到185以上。 185以上。其实男生一般大家会认为1.8米就已经是很标准的身高了，就已经很棒了，还要长到1.85米。那这样的话以后，你看我这个作为阿姨的人，以后找女朋友岂不是要找一个1.7米以上的才行？ 现在就是加上咱们的锻炼跟营养都会相对来说比以前会好一点。 其实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很难，对不对？那目前我们来看一看全国范围孩子身高的一个状况哈。当前我国有47.2%的儿童身高是处于平均水平的，而30.8%的儿童身高处于中下或者是生长迟缓水平。在受调查的对象当中，有54.2%的儿童当前身高水平没有达到遗传身高。那多数家长呢，对于身高认识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家长会认为说，只有当身高体重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特别矮，或者长得特别快，或者就是体重不达标啊，就是超重啊，在有问题的时候才需要进行这些体型方面的管理。但其实按理说，这个身高和体重的这个追查和跟踪应该是从小从刚刚生出来的那一刻就应该进行的，这是咱们现在国内可能理念上面还没有去普及的一个误区。接下来呢，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妇幼保健专家蒋博士指出说，改善儿童营养是长高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呢，当前的中国儿童大多都处于不利于生长的营养环境当中。这些不利于的环境有什么呢？比如说营养不合理，是不合理，不是说不够啊，膳食结构不均衡等等，这样的一些条件制约了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那么在众多的营养物质当中， 首先钙是肯定要补的嘛，然后钙和维生素 D 都要补，因为有些家长会认为说，哎，只要补钙就好了，然后就忽略了维 D。其实维 D 和钙同时要的，同时呢还需要再要补充的就是蛋白质，因为从调查当中显示说，咱们目前国内的孩子们的饮食结构当中，碳水占据的比例很高，但是蛋白质并没有很高，所以其实如果缺乏一些蛋白质的话，也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那同时呢，专家也呼吁家长应该重视儿童时期的身高管理，通过科学的体格生长的监测评价和指导，进行身高的促进。怎么样，在你听完这个以后，觉得你们家孩子这个饮食的膳食结构目前是合理的吗？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我觉得还可以吧，因为我挺注意他的饮食的，尤其是补钙这方面，我是给他液体钙，液体钙最好吸收嘛，对吧？ 对对对。 然后给他同时加那个维 D， 维 D 是帮助钙吸收的， 对。 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营养均衡，蔬菜跟肉都会给他吃。 所以蛋白质也有，膳食纤维也有， 对， 这样很棒。所以我就坐等你们家孩子1米8，我觉得没有问题。 谢谢。 来，女生麻辣烫，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寒冷了，除了增添衣物之外呢，节目当中还要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也要注意给孩子补充水分。而喝水这个事情，因为天凉了嘛，家长都会认为说需要喝温水，所以宝宝的保温壶又被拿到了 shopping list 当中。那么要怎么去挑选一款适合你们家宝宝的保温壶呢？我们也调查了近些年来儿童保温杯的畅销的排行，也参与了一些网上有说服力的使用评测。目前呢，在节目当中整理出了一份人气很高的儿童保温产品的大盘点，各位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跟着图片来说哈，先来看这个算是排名第一的吧，这是一个叫 Contigo 的优享美克儿童保温吸管杯，它的容量在350到400毫升左右，是有手柄的，适合3岁以上的儿童来使用，因为它容量比较大。接下来这款是最近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出现频率很高的一款保温杯，算是一款网红保温杯了。这是虎牌的这个保温杯，然后外面有一个保温的套子，这个套子上会绣有那个小狮子，我相信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应该也有很多的小朋友也都有这一款保温杯。接下来是这款粉色的，很适合小朋友来用，是象印的儿童保温吸管杯，大概容量也在400到500毫升之间，这有背带，所以小朋友上学的时候背着也是很方便的。接下来这个是带吸管的，来自膳魔师的儿童保温吸管杯，容量在300毫升左右，我个人认为缺点就是没有背带和手柄，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哦，没有没有，就膳博士的，我们之前也在兰姐也做过一批 啊， 就是很多， 就是有你们的限量版，是不是？ 对对对， 膳博士这个品牌还是很比较响亮的。 对对对， 接下来的这一款蓝色的很适合男生来用的，是来自这个孔雀的儿童保温吸管杯，容量也是在300到500毫升，带背带和小手柄，这个宝宝拿起来自己喝水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这款努比其实更多的家长知道它是做奶瓶的，奶瓶奶嘴的，这款保温杯的容量稍微少一些，200到300毫升，因为它带左右两个防滑手柄，特别适合刚刚能够自己独立拿水杯来喝水的小朋友，大概是在1岁左右用这样的保温杯，它操作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那些不带手柄的不带背带的，可能对于宝宝的精细动作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你们会建议家长带孩子去游泳的时候，需要在下水前或者是出水之后去补充一些水分吗？ 啊，会的。 你们会提醒家长是吗？ 对对对。 一般都会怎么操作？是去下水游泳之前喝一点，还是说是出水以后再去喝一点？ 其实前后都应该喝一些。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顾问会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就是宝宝在下水之前尽量的让他吃饱一点，然后就吃好一点。 不需要半个小时之前去吃饭。 对，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嘛，吃好一点，然后下水之前要喝一点水。因为在虽然在这个游泳当中啊，我们是接触水的，但是如果时间长的话，也会可能会出现脱水的这种情况。对，然后所以说游完泳以后，我们也会让他补充一些水分。 游泳真的是体力活， 对对对， 所以需要让宝宝在下水之前有足够的食物的这个摄入才行，当然水分也是要保证的。以上是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网上这个热销的一些保温杯的品牌和款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继续关注到的是10月15号，就在前几天是全球洗手日，目的呢是呼吁全世界通过洗手这样一个简单但是很重要的动作来加强卫生意识，以防止感染到传染病。那今年洗手日的主题呢是我们的手 手，我们的未来。每天大家都在洗手，但是你的洗手方式对吗？专家提醒说，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洗手都要坚持和自觉使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这样才能够达到消除细菌的目的。其实手嘛，说病从口入，因为很多小朋友比如说处在口欲期，他们会经常嘬手啊啃手，然后在满地爬呀抓呀，他们很好奇，用手去探索世界，所以手这个卫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那其实成年人也必须要关注这一点，自己也要从自身做起。包括像下水游泳之前，因为像蓝琪这边亲子游泳嘛，大家都会担心的问题是，成年人和小朋友一起下水会不会有一些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其实你们在这方面做的也还是挺严格的，对吧？ 对对对，我们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因为这个就是水是孩子直接接触到的，对，所以说，而且孩子的皮肤非常敏感，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求大人的这个，更多一点，但是一般的我们这边的这个家长啊都是比较理解的。 对对对，因为为了孩子的健康嘛，毕竟是你带着你们家自己的孩子一起下水， 对对对， 所以家长还是要从自身开始，比如下水之前一定要去沐浴啊，去洗干净，然后一起下水。那好，关于冬天宝宝游泳的那些事情呢，我们赶紧进入到第二个环节的辣妈正传。在百分百 party 辣妈正传当中，各位可以随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有什么样关于冬天宝宝游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问。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欢迎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的辣妈正传。今天我们聊的是冬天宝宝游泳的话题，到底冬天适不适合小朋友下水去游泳，这是大家最初的一个疑问。因为其实在我们南方，夏天也比较炎热，我们会基本上夏天都会去室外的游泳池去游泳。但是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我是90后，但是我们那会儿还没有先进到小的时候有亲子游泳这一项，所以基本上接触游泳是在我是在5岁，然后呢在夏令营的一次不小心掉到了池塘里面，差点淹死。之后我爸爸说，你必须要学会游泳，因为至少这是一个生存技能， 对， 你至少掉到河里面不至于这么快被淹死。然后他就强迫我去学游泳。之后的每年夏天，可能跟夏天相关的记忆当中，除了雪糕啊冷饮之外，就会有游泳这一项。但是我妈妈会跟我讲说，过了立秋之后就不可以再去室外的游泳池游泳了，因为那样会生病，会落病，他是这么讲的。但是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嘛，就大家都可以去室内的游泳馆去游泳，所以这个好像就没有馆的划分的那么明确了。可是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们抵抗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冬天到底能不能下水？ 冬天的话，其实对于我们那个蓝琪的孩子来说是可以下水的，因为咱们蓝琪的水温是常年24小时365天恒温的，是在32到34摄氏度的。 就是只要室内的温度包括水温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下面，就是可以保证这样的一个可以游泳的状态的，是吧？ 是。 哎，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还跟我们的编导在聊这个话题，我说今天我们聊宝宝冬天能不能游泳这个话题，结果我们编导就说，哎，前两天我刚刚带我们家孩子去哪儿哪儿游泳了，可是上水以后，出了水以后立刻就感冒了。我们请编导进来说一下什么情况，去的哪儿，然后大概什么样一个状况，也可以作为一个前车之鉴反面教材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爸妈们，好不好？来来来，高阳，来来来来来来，现在现场跟我们说教一下，你到底怎么情况，什么时候带你们家孩子，多大了，去哪儿游的泳，怎么就没处理好？ 我家孩子现在是1岁1岁出头，就是那天赶上降温嘛，也是，其实它室内温度是很高的，但是那天降温，它是内外就温差比较大。我觉得是出去的时候是不是被风给吹着了？ 所以就是你没有给它擦干，比如头发上可能还有一些水啊，或者是水蒸气啊什么的。然后出门以后， 其实，在里面它还是休息了一会儿，喝了瓶奶。喝完奶之后我们才出门的。我就感觉是不是就温差太大？ 你回去以后什么时候发现它有点不太对？ 晚上就开始流鼻涕了。 然后就烧起来了，是吗？ 对。 大概持续了多久这个感冒的状况？ 发烧是发烧了2天，但是流鼻涕流了2个星期吧，接近。 天哪！ 对， 所以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常见的，因为即使你保证了室内的温度和水温是恒定的，但是你可能会遇到内外温差这个问题。 你们会怎么去？ 对，其实小朋友在冬天感冒的这个案例呢是比较多的。就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家里边可能出门的时候都会容易感冒。 对， 对，因为他就是刚才这个原因说的啊，内外温差比较大。 嗯， 我们蓝旗这边呢，就是啊，它不同的游戏区，它不同的区域啊，温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丹妮老师说的这个泳池水温是32到40摄氏度。 嗯， 我们要模拟一个这个在。跟母体和人体的这个体温的这种状态。 嗯， 然后其实在我们场馆待过的这个家长都知道，就是出了泳池到这个宝宝换洗区宝宝就是他从泳池出来到他穿衣服这段这个温度应该是在30到32度左右。 嗯， 然后再从这个区域出来以后到达我们这个游戏区这一段应该是在27到29度左右，到达游戏区左右就25到27度左右。 嗯哼， 对，然后这样的话有一个温度差，然后再让他在这个游戏区这个环境当中适应一段时间，然后再出去可能就会好一些。 嗯， 对， 我觉得他在室内基本上温差不是很大。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就是这个从室内出去去停车场这一段 嗯 有没有就是室外的区域？因为我那个就是停车场需要先走一段室外的区域，然后再下到地下。 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那一段给闪着了。 对，这个你像我们比如说北京三家中心啊，三种情况啊。我们万柳中心呢，就是从那个场馆出来以后，直接就挨着就是地下停车场，然后不用出外边从我们的内部通道就能过去。 地库对地库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方庄中心呢，就是出门就是停车场。方庄就是门口就是停车场。我们水立方呢，就是距离停车场比较远了，所以说我们有自己的班车然后我们从楼下，就是我们家长按着时间下楼，然后上我们的班车可以直接送到停车场。 其实呢，还是怪家长大意了。我觉得这不能怪任何一个场馆没有做好，就场馆都已经设想好说怎么帮孩子去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些温差的问题， 是， 然后帮你逐层的去递减这个温度，去适应室外的温度。但是毕竟室内和室外一定是有温差的， 对对对， 所以就要求家长，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孩子游完泳洗完澡一定要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出门不要着急，让他去适应一下， 一定要戴上帽子， 对，戴上帽子，擦干了水分一定要擦干。 对， 还有我们南方会说，就是温差大的时候要抹一抹脸，你们北方有这说法吗？ 没 有， 也没有吗？就这样搓一搓脸，然后这样让自己缓一缓，因为最先，因为你衣服、帽子、什么手套都可以戴，但是脸是没有脸给你可以戴的。 对，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招，反正至少对我们南方人来说是很有用的一件事情，就北方人可以借鉴一下。 好，学到了。 好，谢谢高阳，谢谢高阳来给我们讲述自己这个前段时间带着孩子刚刚经历过的这个感冒的这样一个事件哈。我们刚才讲了，通过室内划分区域去设定它相对应的温度，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孩子感冒的可能性。那所以这样就不至于说冬天宝宝去游泳一定会感冒，这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但要看你怎么去小心的去避免这些误区哈。那冬天游泳跟夏天游泳对于孩子强身健体这一方面会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这一块让丹妮老师给大家讲。 好，丹妮老师是我们专业的教练哈，来，丹妮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咱们冬天游泳的话是在咱们的蓝旗室内游泳。 嗯， 室内游泳的话可以避免咱们大北京都懂的哈，这个 空气质 量 的问题。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场馆内可能会有一些新风系统。 咱们有新风系统是24小时开启的 啊。 对，然后咱们冬天游泳的话可以刺激宝贝这个胃肠蠕动。它这个消化系统，对，会让它缓解它的那个积食、便秘等一系列的症状。对，然后它然后咱们冬天游泳的时候建议宝贝出去的时候不要吹吹风机，就头发湿的时候不要立刻吹风机吹干。 吹干之后 因为那时候我们吹干头发之后毛孔是张开的。 哦， 如果不戴帽子出去的话会立马受到寒气，对，很容易着凉。 嗯， 这个是需要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你们才会设置这么多游戏区域，就是让孩子自然干头发，是吗？ 对对， 就尽可能能在店里多待一会儿。 嗯哼，这是你们其实已经很细节的去考虑到了，包括冬天游泳，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会有很多的好处，跟夏天比还不太一样。那夏天游泳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到底应该选择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游泳，还是说你们认为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应该在坚持这项运动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泳这项运动，而且像我们这个场馆一年四季都是以同样的温度、同样的水质，然后其实对季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分啊。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概念里面，可能就是夏天啊可以游泳啊，冬天容易感冒。 一般孩子是这样子的吗？ 对对对，但是就是冬练 三伏夏练冬练三三九夏练三伏嘛， 嗯， 就是冬天也是对孩子游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嗯， 因为游泳本身的这些特性啊都是存在的， 嗯， 而且冬天啊就是其实我们对孩子这个尤其是三岁以内的孩子大运动的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少的，对， 嗯，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场馆呢可以提供冬季来中心去游泳呢，其实就是增加他的大运动量， 嗯 啊，然后来弥补他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去的一些， 啊， 减少的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 对对对，冬天不方便去户外运动的话，其实像这样的室内的场馆如果可以有一些大运动的话可以弥补掉很多的缺失。 对对对， 关于冬天宝宝游泳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在广告和资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今天我们周三的辣妈正传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冬天宝宝游泳都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包括稍后我们的专业的教练 Zenny 老师会在表演区会有一些示范的动作，各位辣妈酷爸们都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活力982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这个账号，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回来。 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4:31，女神百分百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FM982 和 AM927， 各位可以通过音频的方式来收听，当然视频的方式各位也可以继续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聊的是冬天宝宝游泳的事情，刚才我们上半段其实已经请两位 Jerry 和 Zenny 都已经从各种注意事项啊，包括怎样去小心的去照顾宝宝，可以让他们尽可能低的概率去感冒，这样的话家长就不会担心说，尤其是老人家就不会担心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冬天游泳会感冒啊，会生病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即使把这些各方面的细节都处理好了，可能你仔细观察一下身边会选择冬天坚持去游泳的家长和孩子还是比较少，对不对？ 对。 所以 Jerry 和 Zenny 你们从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当中观察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呢？既然冬天游泳有这么多好处。 对，其实啊，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被动选择的过程， 嗯， 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尤其是孩子还不会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他，可能会跟随父母去，啊，但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孩子东西比较多嘛，至少要两包，啊，越小的孩子包越大， 对，因为你穿在身上是一套，然后游完泳以后，你可能还得重新换一套衣服， 对对对， 然后毛巾呢，大人的、小孩的都得带。 对，就是自己的穿的衣服啊，或者带的东西也非常多，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很麻烦啊，然后就自己犯懒，然后就不带孩子去了。 我听明白关键词了，主要还是家长懒。 对对对，嗯。 那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既然已经告诉大家了，冬天游泳其实好处是很多的，甚至可能比夏天游泳的好处还要多。 对。 所以家长们如果能够克服自身的懒癌的话，还是可以选择这样一项运动方式的。 嗯。 那这样吧，我们请专业的这个亲子游泳教练 Zenny 到我们的表演区，也跟我们示范一下。很多还没有接触到亲子游泳这一项的家长可能会保有疑惑的是，到底在水里面我的宝宝可以学到什么？今天就请你通过一系列的动作示范来大概的告诉大家一些，好不好？ 好，没问题。 今天带来两个吉祥物，一个是海星，还有一个是， 对，让丹妮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好好， 对，这是我们的咕咚星，然后咱们 Jerry 老师面前的是我们的鸭咪贝。 鸭咪贝是贝壳吗？ 对， 壳类的。这两个玩偶虽然很可爱，但是可能不太适合做示范，你可以拿我们直播间，对， 就这个小娃娃就可以， 对，人形的这个，对，人形的这个可能做起示范来会更加清晰一些，因为有头啊四肢啊什么的。然后现在请 Danny 老师到我们的表演区，我要让 Danny 老师示范一下，因为其实在亲子游泳的这个任何的机构当中可能都会分一些班级的这个课程的 level， 根据年龄来划分，对吧？ 对，阶段。 嗯，那我们上一次在讲到亲子游泳的时候讲到了一些 B1 B2， 就属于小宝宝一岁之内的， 对， 一岁 两岁之内的， 两岁之内的宝宝的， 对对对， 游泳的一些技能。 对， 那两岁以上到几岁又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好，然后那个两岁到五岁又会分成三个阶段。 两岁到五岁还有三个阶段，就基本上等于是年龄越小它分的阶段会越清晰，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基础班按照年龄一岁的话是一个阶段 啊， 每个阶段会让他学他适合他的一些动作。 所以基本上到两岁的时候宝宝已经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游泳技能了？ 让丹妮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两岁的话一般咱们宝贝就是刚升班升到 B3 的班级了， B3 的班级之前是 B2 嘛， B2 的班级我们会 培养宝贝的那个主动的踢腿反射和口令意识，然后还有宝贝的跳水的口令反射。 嗯哼， 对，然后我们到了 B3 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过渡到 B3 的那个踢腿加上潜水的独立游进。对， 这是什么功能？ 会慢慢的发展，让他自己来试着游泳，游向爸爸妈妈身边。 就是憋一口气，然后游向父母。 对， 并且伴随着踢腿的动作。 对对对。 哇，这个很难，我都不会。所以那在 B3 班的时候，你们都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教学方式来教会宝宝这些呢？ B3 班的话，一般的话，我们是开场有一个热身的运动，拿一个有浮力的面条，我们就是通常指那个有浮力的一根长的那个棍子叫面条。对，然后那个穿过宝贝的背后，然后让宝贝夹在腋下。对，然后我们家长、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泡沫的，然后条状的那种东西，是吗？ 对对对，然后我们会有五颜六色的那种泡沫的条状的东西， 绑在他的身上，然后穿过他的腋下。 然后我们家长会在旁边，然后扶住宝贝，可以拖住宝贝的小腹。对，然后带着他，让他踢踢腿，我们绕着泳池逆时针的游起来，游几圈之后可以上岸，之后再做几次试水练习的热身运动。对，然后过了这些环节之后，我们可以带着宝贝做一些传递和潜水的练习。潜水的途中，我们可以带着宝贝让他自己做些短漂浮、长漂浮或者踢腿独立游进到家长身边或者抓边上岸的这些练习。对， 这个时候的宝宝其实已经初步的具备一些游泳的技能了。 对， 就等于父母已经不用全程都双手抱着孩子了，已经可以有短暂的手离开他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对，如果到了 A2 这个阶段，家长就可以不用下水了。 A2 是指几岁以上？ 这块是应该是4到5岁吧。 对， A2 的话一般是4到5岁，上了那个 B5 的班级，4到5岁的孩子如果说具备了 A 班的能力，他我们就会让他升到 A 班去。 所以你们每个阶段会有考核是不是？ 对， 考核在升班的时候，比如刚才说的 Jerry 老师说的，家长可以不用下水了，当孩子具备哪些技能的时候，就确定这个宝宝已经暂时可以脱离父母，然后自己独立下水了。 首先他是能够真正的他自己能够离开父母就是不就是粘性跟父母的粘性没有这么大了，就是他可以不在父母不在的时候听老师的安排去做。然后第二呢，他有一些基础的闭气啊、踢腿啊这些技能这些基础都是在 A1 班里面我们会体现的。对，然后提到 A2 班的时候才可以就是父母不下水。 我突然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因为一般大家判断说这个泳池有没有危险都会从水深来考虑。然后水的深度大概是保持在多少的？ 咱们的水的深度都是1米15。 1米15。那4岁，你刚刚说 A2毕业的话就是4岁左右，是不是？ 对，就上达到 A2 水平的这些孩子，他自己的基本上的踩水啊还有自救能力都是已经具备了。 就他们那会儿身高有多高？ 身高的话应该在1米2、1米3这样吧。 所以他们已经就是 有吗？ 如果 1米2左右是吧， 脚踩在池底的话就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啊。不会不会， 能够踩到池底。 对对对，其实 A1 班的孩子很多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上升到 A2 班的时候他这个能力就会更强。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从能够独立的下水开始讲起。能够独立下水以后，因为很多父母想说，我既然对吧投资了那么多的成本，亲子游泳从你刚出生没几个月就开始游了，你得至少给我把这项游泳这项技能以后爸爸妈妈说出去，你得会游泳才行啊，是不是就开始真正的去学游泳了？ 对 其实家长都是要以结果为导向嘛。 对啊，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嘛。 对， 虽然我们会说享受过程很重要，可是既然我们在过程当中进展都不错的话，肯定是会 还是想要一些结果的。 对对 对 那也请这个Danny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能够独立下水之后会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训练。 咱们一般能独立下水的孩子，我们先从第一种泳姿自由泳来教起。对， 先学自由泳，不是蛙泳是吗？ 对，一般因为我们在 B 阶段的孩子吧，我们都会教他的是自由泳的踢腿，而不 是 蛙泳踢腿。对，他们踢腿都是上下踢腿的。 哦，对对对， 对吧？然后我们进行 A 班的训练的时候，会让他单独的下水之后做踢腿的热身运动。对，让他趴在我们的浅滩边，然后教他一些踢腿的技能，来规正他的那个踢腿姿势。有的孩子踢腿他是小腿发力，小腿弯曲的在那打水，那种姿势都是不对的， 是错误的。 对，是错误的。 嗯， 对，然后标准的姿势应该是我们胯部摆动，然后大腿和小腿一起发力，胯部带动大腿小腿成鞭状大腿。然后我们的脚尖是微微向内扣的，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提出来的。对， 其实就是脚掌是在模仿那个脚蹼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啊哈。会先做这样的一个踢腿的练习。 对，然后就是正规的滑手的动作。 嗯， 滑手的话， 滑手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吗？ 滑手的话，其实我们会分成很多细节。 嗯哼。 对，首先我们是双手向前，对吧？举过头顶，然后滑手的是第一步，我们是抱水，对。把水抱在怀里，我们都是这样跟宝贝教的，因为你如果说太专业的动作的话，他是不会太理解的。 对， 我们第一步是抱水，然后推水，对，推水的时候，我们的大拇指一定要擦住身体的那个大腿外侧，要碰到大腿外侧，就告诉他你推水的时候碰到大腿外侧，他就能记住了。 是是是， 抱水然后碰大腿外侧，最后我们还有个提肘。转肩的 啊，先把肘提起来。哎，这也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哎，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学游泳好像没有那么的规范， 嗯， 就那个时候很简单粗暴。我不是刚刚跟你们讲了吗？我是因为溺水了，所以才被迫一定要学游泳。然后我爸直接把我扔下泳池，就很多那个时候的家长会认为说，我把你扔下去，你在一个自救保命的状态下，你就会立刻学会游泳。或者这样的一个概念就简单粗暴。 对，小的时候确实可能是听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是我到现在，其实我小的时候游已经能够游好几个来回的那种，换气也什么都会，但我现在不会游了，瞬间放弃了这个技能。所以现在小孩很幸福，他可以经过很系统的这样的训练。刚才Danny老师教了一些这个手滑的动作哈，你可以继续，不好意思，我打断了你。 啊，没有关系。然后咱们最后，抱水、推水、滑手的动作教完之后，还会教他换气的动作。 嗯， 一般我们是侧头换气，只教他一侧换气。如果说他是习惯右侧换气的话，就在右侧换气。 为什么只教单边的换气，不教双边，两边都换？ 双边的话可能会打乱宝贝的节奏。 哦， 对 对， 有时候小孩对对对，然后我们教他单边的换气。 嗯， 换气的时候一般是抱水的时候，对，就开始转头，然后推水的时候头已经转出来。那时候我们是头是侧着的，侧着是，不需要抬头。如果一抬头换气的话，宝贝的整个身体会容易向下沉下去。 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等于就是说，宝宝们具有了独立下水的能力之后，你们就开始教带换气的这样一些泳姿了，而不是说先教他们屏气浮在水面上。 这些在前面的课程里面都已经教过了， 就是潜水就已经算是屏气了。 对，其实我们在第二阶段可能就开始学这个漂浮了，对不对？ 对， 就是从2岁以内就开始学了。 哦， 对， 明白明白。 嗯， 然后换气大概需要多少个课时能够真正的把这样第一个自由泳的这样的泳姿学会呢？ 如果要是像 正常情况下， 我们 普遍情 况，大一点的孩子应该是在20节课，我们有这个健将班啊，然后但是像 A 班的孩子相对来说小一点，可能课时要更多一点， 嗯， 大概在 三十 左右，差不多是吧？ 30个课时可以把这个学会， 对对对， 那也是一件很值得欣慰的事情啊。30个课时，如果坚持一周去一次的话，30个课时也就是1个月4次，大概7个月。就半年吧， 对对对， 半年就循序渐进的让他学会了这样一个泳姿。 对对对。 哎，会出现，丹妮老师，我要问一下，会出现那种孩子上周学得很好，就下周回来的时候发现还给我了，还给老师这样的情况吗？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只要那个孩子会坚持每个星期来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运动好像跟学习知识还不是一种接受方式。 他这个就是习惯性的那种， 是有肌肉记忆 ， 肌肉记忆。 对， 就是游泳，如果你要是标准的一些教学学会了的话，这是一个终身的技能，就是不会再忘记。 哎，那我是怎么会忘记的呢？ 可能当时只为了求生了， 真的是太久不游了。其实我是喜欢水的啦，我后来前两年还去考了潜水证，就是深潜，但我不会游泳，哎，很丢人。 没事，可以在蓝旗也学。 成年人不可以学吧？真的会有人教我吗？ 我们有老师， 但是我觉得陪伴宝宝去学习， 对，带着宝贝过来，然后您在旁边听一听就可以了。 对，偷师一下。基本上在你们那边，你们教过的最大的宝宝是多大？ 最大的现在也就6岁多，不到7岁 了。嗯哼，他们说一个你们最值得骄傲的案例吧。6岁的时候，大概已经都会哪些泳姿了？ 啊，这个现在说一个最好的案例，就是我们刚做完那个全国的总决赛，然后全国赛区总决赛，我们游半标泳池最快的孩子，然后自由泳用23秒就游到了。 自由泳半标是指50米吗？ 25米， 25米， 23秒就游到了。 哇！ 对，而且这孩子才4岁多。 四岁多才。 对对对。 所以这种的全国总决赛它有年龄限制吗？ 没有年龄限制，只有这个级别限制。 啊，只有技能，只要你会这个技能，你就可以来参与我这个级别的比赛。 对对对。参加预赛完了以后，各赛区推选，然后总决赛。 四岁多的孩子，25米23秒。太强了。 我们这边曾经有一个最小的孩子，不到两岁的时候，1岁8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在水里自由了。当然他不会泳姿，但是他会自己的踩水，会换气，会潜水，做得非常好。 那我要再问一下这个咱们专业的教练Danny老师了，在家里面有没有适合家长辅助宝宝来进行的一些辅助的练习，会有吗？ 会有的。比如说咱们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让宝贝， 年龄大一点是指几岁以上？ 2岁以上， 咱们 B3 到B5阶段的孩子都可以在家里练习的，就是踢腿。对，踢腿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踢腿就像咱们汽车的发动机一样，对，踢腿踢得好，咱们游的才能游快。 对， 然后踢腿可以让宝贝上半身趴在这个床边。趴在床上，然后下半身在床的外沿， 就是悬空在床的外沿。 对，然后让他练习踢腿。对，然后我们家长可以纠正他的踢腿动作， 摆出一个打屁股的姿势，要被打屁股的姿势，然后前上半身趴在床边，然后下半身可以悬空在床的边缘外头，然后去做踢腿。那家长判断孩子踢腿姿势是不是准确，我们再请丹妮老师给我们讲一下要领是什么。 咱们还是首先是让宝贝的胯部摆动，然后带动大腿跟小腿踢出来。然后说到踢腿的时候，我可以插一个小的窍门告诉给大家，就是在家里让宝贝洗完脚之后不擦脚，不把脚擦干 啊， 让宝贝自己用 甩干， 对，靠自己的腿的力腿部的力量甩干，那时候他会感受到那个脚 乐趣， 会感受到打腿的那种感觉。其实那就是真正的踢腿的动作，是整个腿在一起发力甩出去的。对， 通常你觉得一天练习几分钟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呢？ 我们比如说上课的话，练习踢腿的话也得练习个10分钟左右。 要练10分钟这么久？ 对。 那如果每天可以坚持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技能的进步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因为这些都属于肌肉记忆嘛。 明白。谢谢丁丁老师，辛苦了，来回到我们的座位上吧。谢谢。今天我们除了讲这个冬季宝宝游泳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怎么去减少他这个感冒的可能性以外呢，还教了大家很多干货，包括怎么辅助的在家里面帮助孩子去学习某一种这个游泳的泳姿，对吧？自由泳我们今天讲的是自由泳，下回咱们还可以讲更多的游泳姿势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三个环节了。第三个环节通常是网友提问的环节，家长提问，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好吧？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蜜哟。 女神百分百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秘密花语，在这个花语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互动的问题。今天有一位家长问到的问题呢，其实可能刚才我们在聊和宝宝游泳相关的话题的时候也涉猎过一些。他问的问题是，我们家宝宝今年6岁了，但是之前没有接触过游泳，现在学还来得及吗？ 没有问题的。对，这就是在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过，我们提高班之后有一个健将班，健将班就是6到12岁的孩子，是零基础的。 就是其实对于水或者说是游泳这个东西，他什么时候学都可以。 对，但是越早学越好，因为越早接触的话，它是先天的一些保持先天的一些这个反射的一个延续。 你们有做过观察吗？就是说从小开始接触亲子游泳，然后到逐渐开始脱离父母，然后去学真正的一些泳姿的这些孩子，和那些直接进入到学习游泳这项技能的当做才艺来学的这些孩子之间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吗？ 这个我们没有做过具体的调查，但是我们对于小朋友了解过一些，就是幼儿园他可能对这些孩子，他对于平时判断事物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有一些区别。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涉及到后期的这个专业的游泳的话，我觉得从小接触游泳的话，他可能接触的更快一些。对，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可以是直接跳过 可以。对于水是有熟悉性的。 对对对，他的水感会比这些六岁之后参与的孩子，他的水感水性要好很多。对。 那丹妮老师，你作为专业的教练，你觉得如果说这个孩子他 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亲子游泳，但是他父母又像我的父母一样想让我必须要学会游泳。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几岁来接触游泳这项技能会比较合适一些？ 一般我建议的话，如果说真的是父母需要他来学习的话，五岁左右吧。 五岁左右，因为他这个时候的认知能力什么都已经比较完整了。 对，他能理解您教的那些初步的一些意思了。 同时也不需要父母的 陪同， 下水的这样的陪同了。所以五岁以上的孩子这个游泳课一般一节课是多长时间呀？ 一般我们五岁以上，比如说 A 班的孩子的话，一节课都是60分钟。 你们会建议说孩子在水里面待的时间是越长越好，或者说还是说有一个时间的上限？ 有一个时间的上限，对， 大概是多长时间？ 我们这边现在最高的课程就是1个小时，对，因为现在以我们对孩子这个体能的一个了解，还有这些科学的一个数据，时间再长的话，它容易出现脱水的现象。 对对对，就是虽然一直在水里面，但是也会出现脱水的情况。 对对对，这个跟他在水中的状态没有关系，脱水跟他的状态没有关系， 是一个生理现象。 对对对， 好，谢谢两位 ，Jerry 和 Zenny 来自蓝旗亲子游泳中心，影集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哈，也希望以后经常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些跟水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这相信对于现在的当今的年轻的父母来说，也是更关注和更加开始普及这样的一些概念。所以也感谢你们的光临，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们明天见，拜拜。Forever, they say.